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陆小英听了房树安的话，哎呦了一声，就背过气去了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了。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，又气又恨又疼，而最主要的是又爱，真是百感交集，因此昏迷不醒。房树安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哎呀，罢了啊，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，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。哎，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，要换我呀，早就答应了。老方一想啊，别让他着急了，干脆说实话吧，不然的话，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。到了现在身边没人，房树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，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，一边晃着一边呼唤： 老婶儿，哎，老婶儿，醒醒，哎，我的老婶儿，哎，醒醒呗，醒醒呗。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。哎呀，云瑞，你死的太惨了。 哎，老婶，我老叔根本就没死，我那话还没说完呢。 啊，那你说咔吧一声， 咔吧一声消息犯了，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了？我实话跟您说，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，八成还没死，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？ 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，心里头挺不痛快，又一想，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，这也不能怪他。方帅，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？ 当然行了，是那么回事。 陆小英听完了，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，他把眼泪擦擦，柳眉一挑，紧咬银牙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也怪白云瑞自己， 也可以说这是报应。他对不起我，他良心太坏了，这活该。 哎呀，老婶啊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这叫落井投石，太不仗义了。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，我们爷俩无话不谈的。他也是个人，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，也懂感情。子是有女，他是有妻室的人了。你说包大人为媒，明媒正娶，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，那感情还非常的好。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，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吧。如果说包的人乐意，大伙摸出我老叔的脊梁骨，他就带娶个媳妇儿，那能算个什么呢？说句糙话，你个羊也放着，俩羊也赶着，你说对吗？老婶，您倒放心，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。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，能把他救出来，我说呀，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。这门婚事那是没法儿。方帅，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，他不能拒绝我吗？你绝对不能。我告诉您呢，如果他要再拒绝，甭说旁人，我都不答应。怎么办？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。实不相瞒呢，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，他那二老师方僧最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。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，人他也没死，是不是呢？再加上我干老徐良，老少英雄，大伙给担保，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老婶啊，你能救得了吗？您呢，看那意思是听了闲话了，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咱们分手那天，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，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？老婶啊，谗言不可听啊，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。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解用活报应，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。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，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。方说完这话还没等说完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，把老方揍的脑袋嗡了一声。谁那么闹哎？回头一看，站着个小个老方，一手飞至旁人，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，绰号山药蛋。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叔安，哎，我小子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哎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有那么句话，闲谈莫论人非呀。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你什么意思你？哎呀，我的老剑客呀，我想死你了，多日不见的，我一闭眼睛您就在我眼前。少他妈来这趟，说刚才你的话什么意思？我呀，他您没说你，他不是吗？哎，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。 我老爷子，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，我劝我老婶不知道怎么劝好了，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。我这人嘴没把门的，您这个大人别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。我说老将啊，行了，我说这作个揖，您饶了我得了。不行，我他妈不是饶人的人，你损坏了我的名誉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？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，咩呢？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。我老人家您就高个手，您就当个屁，慢慢我放了就得了。我说您怎么样？我跟您磕头了。一句话把尚怀山也逗乐了。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，能真揪他脑袋吗？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。你瞅这位真是活宝，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。尚怀山把方栓拉起来，栓啦，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，迟早这账得算。好嘞，有账咱就不怕算。哎，老爷子，您从哪儿来？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？ 一点都没假呀，小子，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。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，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他。为了你们三峡五义开封府的事儿，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，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，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。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，我没说嘛，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，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我老人家您说说经过，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？ 先甭问我啊，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。我先问你，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，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，那些人咱都甭提了，就说白云瑞吧，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？ 能，方才我都担了保了，肯定能。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，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。 哎，我老爷子，您先等等，您等等。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。 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！我老爷子，你别上火啊！我可不是瞧不起您。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？就您这模样的，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，你没那两下子。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，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，连峨眉寺的剑侠、少林的几位名僧全都瞪眼没辙，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，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？他妈的，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，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。不错，我破不了七星楼，但是有人能破呀。 谁？ 那你还用问吗？破楼的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 要想破楼啊，那我看好了，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，他要不破呀，谁也破不了了。这咱爷几个谈起来了，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没事贪图人家多少银子，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杀生害命，损阴丧德呀！这个老杂毛，有一天我见着他，跟他没完。别的不提， 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我非把他另居所在，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就包大人饶了他，我也饶不了他。这个老杂毛，我真有谁？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。老方回头一看，哟，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。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，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，真好像蝴蝶乱飞。身穿鹅黄色道袍，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云履，背背宝剑，斜挎兜囊，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。往脸上看，面似淡金，年纪可不小了。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，是俩眼倍儿亮，好似金灯。一不虚然，飘洒千心，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。房叔安多聪明，脑瓜一转，说曹操，曹操就来了，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之不成？要是他，那可太好了，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。王栓想到这儿，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。我说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？晚辈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山药蛋在旁边乐了。法栓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？你看呢，金乃黄也，黄乃金也，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，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，所以我是猜的，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。他这一说，这老道爷乐了。方爷琴棋贫道担当不起呀。不错，贫道正是孔仙之是也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，我没猜错吧？我说老爷子，您这人心真好，知道我们有难，不远千里前来帮忙。咱们废话少说，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。妈，方爷，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？ 对， 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？ 喂，不说人话， 有哪石头缝往外蹦？对，我那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把我闹糊涂了。书中代言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巧不成书，什么事儿也碰不上，那还叫有什么意思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山药蛋劝着陆小英离开三仙岛干什么去，主要救陆小英的伯父扭转乾坤，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。陆小英一想，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，再找白云瑞算账，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，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，没在庙上压着，而压到七星楼。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，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，结果还没等进楼，碰上个熟人。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。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，想要跟白云瑞比武， 约定在虎头崖树林，他们一共仨人，还没等白云瑞到呢，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，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。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，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，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，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。韩世佩是这么说的，还真就这么做的。今天晚上他值班，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，一看来两条黑影，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。韩志佩瞅瞅左右没人，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，拉着上淮山的手，老剑客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进楼救人。救谁？救陆天林。哎呀我的老剑客呀，你可快走啊，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，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。也慢说是您，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，这里边奥妙无穷啊，您快走吧，根本救不出人来。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在七星楼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，等着钓大鱼，钓上哪个哪个倒霉呀、啊！因为当初您放过我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有什么我说什么。您快去请高人吧，不请了高人，破不了楼，您根本进不得。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，知道说的是实话，就问他：那么破七星楼？谁能破得了呢？仨人，这个底我都知道，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，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，他破楼最有把握。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，他有俩徒弟也行，大徒弟罗旋，二徒弟龚世良，他们手中都有楼图，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，您可进不得。说完了，那边来人了，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，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。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，找了个没人地方，爷俩一商议，韩志佩说的是实情啊，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，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，把命还搭上了，那不全完了吗？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？广知其人，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，要想把他找着，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。再者一说了，上哪儿找那罗旋去？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？事在燃眉，时间又有限嘛，如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，那阵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，没把他们爷俩急死。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，干脆这么办，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，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，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，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，咱们到那打听打听，他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拉倒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，还没费劲儿，就见着云霞道人。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，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你们问我呀，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甭问，为什么呢？他本人就在我这儿，是昨天下午到的。哎呦，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，心说这是做梦吧，怎么那么巧。就见软帘一起，金棺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，原来他跟山药蛋 光文明没见过面，这是初次见面的，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，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。落座之后，山药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了。京官道人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了。哦，这萧德成、夏遂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，害了这么多的人呢、啊、这还了得，看来我是做了孽了，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，我赎不了罪啊。因此金官道马上慨然应允，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。金官道人上哪儿去了？游历大西洋去了，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金螺丝，一走这么多年，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，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，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。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，一个是罗旋，一个是龚世良，现在把大乡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，爷儿几个见一面，他找个地方一归隐，这一辈子就算了了。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，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。他们仨人呢有三种心事，金官道人有自己的想法，山药蛋有自己的想法，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，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，主要他惦记白云瑞。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，到了树林，陆小英先提出来的，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，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？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？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？一方面救我伯父，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他呢没亲自露面，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，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硕安找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其实陆小英跟房叔安谈话的时候，山药蛋、金官道人、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，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，因此对房叔安是又气又恨，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。书不重续啊，等把这个事儿定下之后，房叔安提出来， 蒙各位，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、啊！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我请到店房吧。我干老徐良在那儿，老上的英雄都在这儿。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，能破得了七星楼，解救十二位英雄好汉，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。这几位一看，也就别藏着躲着了。方叔安说的有道理。那咱就起身吧，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。房叔安是连跑带颠呐，进店房就喊：“各位，我给各位道喜了，七星楼能破得了了，这十二位的性命没事了，各位快出来接接，看看谁来了。”这才叫英雄大聚会，大破七星楼。 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 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五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大头鬼房书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，到店房他就吵吵：“ 快出来吧，看谁来了，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。”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。徐良头一个出来：“ 哎，个毛板绿球球，你吵吵什么？”“ 干老啊，我呀你说呀您都得高兴，是那么回事。您看这三位来了。”“ 是吗？”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， 赶紧率人前去迎接。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。徐良这一见面，房书安给做介绍：“ 干老，这位叫上淮山，人送绰号南海奇剑，活报应。绰号人称最好听最好听的叫山药蛋。” 把徐良也逗乐了。 我说：“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孔老剑客。还有这位，这怎么说呢，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。” 徐良把脸往前一沉，咕噜球球麻醉捧腹。“ 在哪儿论辈儿论个老婶儿？ 哎呀，这错综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。他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。”“我干老儿你甭问了，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。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。哎，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。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，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怒天林，他是他侄女。” 房书安说到这儿，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：“ 另外爹呀，还有点事儿呢，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。这位大概有病，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，非要嫁给他不可。您呢就将就将就，管他叫弟妹就得了。” 徐良也乐了。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，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，他怕白玉瑞抹不开，从来没有正面问过。这房书安这嘴没把门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。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，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可够可怜的，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。好吧，就听房书安的。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，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。这一叫不要紧，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，脸就红了。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，房书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，众人 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。爱虎张了着，赶紧做素斋素饭，赶紧沏茶。哎呀，这三位等进屋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全是了不起的高人。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，今天都见着了，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，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，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。但这孔先知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，因为这楼是他摆的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他感觉得有点内疚。谈过几句话之后，他先站起来了：“无量天尊，各位老剑客，徐三将军，贫道是个罪人，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，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，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，为的是给他藏经卷、藏金银财宝，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，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。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，这人变了，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。但究其根源，楼还是我摆的，因此我做了孽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帮着大家破楼，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，按律治罪，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，我是绝无怨言。你看他这么一说呀，大伙倒没词儿。徐良一再安慰他：“老人家，您不要这样想啊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不知者不怪。萧德成犯的法了，他自己承担，跟您毫无关系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，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，您算立了功了，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，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，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孔先知千恩万谢。”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，爱虎跑进来：“三哥，你可注点意啊，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，旗帆招展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，请来人帮忙来了吧，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，形势可相当不利。”哦，老兄呢，你赶紧亲自看看去，究竟是什么人。 是。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，大伙全坐不住了，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。过了能有片刻之功，爱虎又跑回来了，眉飞色舞，拉着徐良的手，这个乐呀：“三哥，我探清楚了，您猜谁来了？”“ 啊，谁来了？”“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，曹大老爷来了，领来2500铁甲军，军队来了。”哎呦，徐良一听，精神为之一振呐、啊，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。他跟爱虎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。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，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，下了锚链，打好了跳板，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。 为首的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挎着宝剑，马鞍桥上挎着大刀，后边有中军官、旗牌官跟着一大帮。徐良、艾虎就迎接过来了，彼此一见过，报通姓名。曹锦超一抱拳：“范将军，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，受包大人之托，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，听候差派。”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原来我不知道，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事，我是借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。说着把公事拿出来了。徐良一看，可不是，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，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，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。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，当然是高兴了，告诉曹锦超：“你把军队先扎到集仙村的村外，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，咱们一同议事。”“ 是， 三将军。”“要讲究攻杀战守，排兵布阵，斗野埋伏，攻城陷阵，打大仗，这我还行。至于你们这个打法，用什么破楼了，打三仙观了，这我可是外行。我不是客气，三将军，我来了是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。”徐良点了点头，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。你看这些剑客，你身份再高，你属于老百姓啊，你不是官啊，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，堂堂的一品总兵官，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。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来，大家互相通了姓名，分宾主落座。徐良想趁热打铁，不能多耽搁时间，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，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，倘若夏遂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？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，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，大破七星楼。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。房叔安一听，我这就对了，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。干老，您甭客气了，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，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，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。徐良呢一再推辞，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徐良没办法了，只好接受。大伙把水喝完了，饭用完了，晚餐家伙全撤下去，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。徐良也没客气，威风凛凛，是居中而坐，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，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，和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。各位，沙西亚徐良不才，服此重任，能不能破得了三仙观？能不能抓住夏遂良？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？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荣？也就在此一举了。有道是兵不斩，将不齐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营哪正六律，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， 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，我就得执法如山。我要求在位，不管你身份多高，身份多低，你也必须服从调动。哪一个要不听，我可不客气。 大伙马上回答：主帅，您就分派，谁敢捣乱，不听调遣，大家共诛之，绝对饶不了他。 多谢多谢。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，没有令箭怎么办呢？拿筷子当批令箭，这就叫筷子令。拿了一只，他往空中一举。 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， 可大伙一听，这可够多的啊！十二路分兵，听听他怎么分的。 第一路由我领着，大破七星楼。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、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、哈尔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、西部大头鬼房苏安、辉县童子方宽、多臂童子方宝，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。当然插主角的是空乐剑客。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、马凤姑马老剑客， 在在 你们二位不要到七星楼去，要直接赶奔三仙观，从东面把道路封锁，捉拿夏遂良，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当然你们二位仍担事故，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遵命。徐良接着往下说， 这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、哈江孤雁不灵女剑客上云凤，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，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，不能叫他跑了，不得有误。如果从西面要放走了人，我为你们试问。 遵命遵命。 第四路 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。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他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，不能让泽寇跑了。这东南方向呢，徐良是这么安排的，楼里头困着12人，要把楼破了，把这12位给救出来。这12位都了不起啊，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。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、陶富安、古墓大剑邹瑞、走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、铁罗汉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醉菩提、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力佛、古风罗汉。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、彭之花、铜头铁臂、无毛怪、江兆会，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、陆岛剑客。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、潘炳臣、潘老剑客，还有茅山二圣、无极叟鸿飞、神龙叟哈坤。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。小义是爱虎、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景、分子都陆贞，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 率领军兵包围三仙关，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，误使一人漏网啊。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十二路全都分派完了，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。那徐良啊，不光是能耐大，肚子里真有玩意儿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复杂的事情，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，样样得体，有这么个主帅，大伙心里更有底了。徐良都安排完了，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，问这样行不行，大家料作补充，基本上全都同意。可这事呢，分派完了，日头往西转了。徐良心里说，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，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观，破不了七星楼。大家饱餐战饭已毕，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，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，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。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呢，杂而不乱，鸦雀无声，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，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，有条不紊。安且他们咱不说，单说山西大雁徐良，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，背背金丝大环刀，腰里带着青龙剑，请着金冠道人孔先知、山药蛋、陆小英，带着房传、方宽、方宝，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。你想想，这么大个战场，这么多的人，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，必须一路一路的说。而且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关、封锁哪三仙不说，单说徐良这一路，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、啊。老徐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他们一离开店房，天就黑了。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，预防夏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，有人设下埋伏，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。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，对地形相当熟悉，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，还真就没费劲儿。在定更天刚过，就来到七星楼。今天晚上啊，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，多少还有点翻，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。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，因为到了危险地了，这是进去。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，心里有底，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，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，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，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，大伙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等到楼里头再说。孔先知、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天威天。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，错了，孔先知摆的楼他心里清楚，走西北天威天进了七星楼了，可以奔总闸，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，那就方便多了，可以顺利地登上三楼，就能把人给救了。你要从南门往里进，又打这个又打那个，那麻烦事可就多了。他们刚到了西北， 他没等着进楼呢，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，刹那间灯球火把是量子幽松照住白昼，为首的有四个人，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，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道路给拦住。徐良一看，和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，都是散发披肩，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，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，下边是虎皮的围裙，光着脚丫子，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。这四个人当中，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，这是在这遇上了。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，得吓趴下。孔先知还没等说话呢，徐良先跳过来了：“老江客，您不要管别的，您就负责破楼、扫清障碍的事情，有我呢。”徐良真是好样的，人到刀也出了鞘了，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！山县把大环刀一压，高声断喝：“啊，我不理求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什么人呢？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，在这保护七星楼。徐良，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？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，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，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，我叫巴林，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，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，一个是云中魔高僧。师爷，闹了半天，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。这夏遂良啊，这回可喝出本去了，请老了人。十大魔是哥十个，他没全请到，请了其中的四位，因为他们都是猛将，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，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。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，而且力在速战，不能久拖，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。因此徐良一咬牙：“好啊，我们要破楼，你们不让破，那好了，赶紧亮家伙过来，撒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。”这头一个跳过来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，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，一晃冰铁三节棍搂头便打。这条三节棍是瓦令风声，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，眼睛往上一翻，身子晃了两晃，是摔倒在地。金管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哦，一看懂得了，巴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，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，打中梗嗓，他是气绝身亡。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，痛断肝肠，晃三条三节棍往上一纵，才要围攻徐良。 绿色休闲养。